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第141集，机场离别。冬至一直絮絮叨叨，在龙身的忍无可忍下终于闭嘴了。 我不在你身边，你也需勤加修炼，不可有半分懈怠。 嗯，好。 虽则你现在精神恢复了大半，但以后绝不可以再请神。步天罡配合那套吐纳功夫也不要落下。 好。 若有什么不懂的便问我，还有钱不够用的话也和我说。 冬至啼笑皆非，他师父有种老父亲一般的心态啊，总担心儿女的钱不够用。不过这样的龙身多了许多人情味儿，即使用不着他也应了声好。 师父，我看许多门派弟子在离开门派远行的时候都会点一盏本命灯，这样就算在外面出了事，师妹也能知道。你要不要也给我来一盏，免得我在外面丢了小命你都还不知道。 他也不怕咒自己，就这么直接说出来。本命灯又称魂灯，灯火与人性命相牵，烛光暗淡时意味着此人身处险境，情况不佳，烛火全灭时就代表此人很可能已经性命不保。 不用，你出事我会知道的。 龙神没有再继续说下去，冬至也没有再问，心想估计是他师父有什么不外传的法门。这会儿还没有到上下班的高峰期，车子很快抵达机场。冬至拿着行李去办登机手续，龙身则带着长手剑去托运。他效率很高，冬至这边手续刚办好，他那边已经回来了，把一张卡片递了过来。 下飞机后拿着这个去托运处取就行。时间不早了，去安检吧。 安检口每条队伍都很长，眼看没有40分钟是排不到的。 师父，那我走了啊。 龙身点点头，冬至歪着脑袋笑道。 你就不再交代我点什么吗？ 该说的车上都说了。 那来一个临别的拥抱吧。 冬至张开手臂，龙身没动。冬至现在已经养成了越来越厚的脸皮，山不救他，他去救山，上前一步就把龙身给抱住了。机场人来人往，永远上演着不同的离别与团聚，他们这样的拥抱简直再寻常不过了。不常见的是两个人的颜值，一个冷肃，一个温软，如同互补的两极。龙身任他抱了一会儿，才伸出手在他后背上拍了一拍。 你该走了。 冬至松开手。 师父，我给你留了一份临别礼物在我宿舍里，你把钥匙转交给何玉之前先进去看看啊。 什么礼物？ 反正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冬至生怕他拒绝，说完转身就走，每走一步也就离对方越远。随意挑了一条安检队伍开始排队，他还是忍不住回头望去，男人的身影果然已经不在原地了。冬至深吸了口气，又拿起手机跟何玉和看潮生他们道别。那头龙身驱车回到特管局，今日难得的清闲，没有什么公务要处理，但他还是坐在桌前看了一会儿文件。手机接二连三地响起提示，他看了一眼，是冬至发来的短信。 师父，我上飞机了。 啊，今天航空管制，航班又延迟了。 嗯，为什么我要说又呢？因为我每次从京城出发的航班几乎都没有准点过。 师父，我好饿呀，半小时过去了还不飞。我后悔出门前没有多吃点东西了，你最可爱的徒弟怕是要饿死在飞机上了。 龙身对这样的口水废话一概置之不理，直到将文件看完，对方没再发信息过来。 估计不是饿晕了，就是已经起飞了。办公桌上的座机电话响起，龙山接了过来，听了片刻，搁下电话，道了一声知道了，就分别发信息给何玉他们。钟于一倒是很快回复了，何玉跟看潮生迟迟没有回音，也不知道收到手机短信了没有。等了片刻没等到回音，龙山直接起身下楼，推开何玉的办公室。 快快快快快，跟上跟上，打团了打团了啊！ 我靠，这人会不会玩啊？啊，这真行！ 毫不意外，何玉跟看潮生两个人躺在沙发上，一个人一头捧着个手机，身体随着游戏里的战况跟着东倒西歪，异常投入，连龙山开门进来都没有注意到。他们本来要去送冬至的，听说龙山代劳，干脆也不露面了，直接发了个短信道别，抓紧时间玩游戏。龙山站在门边，见两人已经浑然忘我，完全没有察觉到他的到来，就选择了最直接的叫醒方式，断网。 啊，哎哎，我 何玉看见游戏掉线的提示，不由嚎了一声，一抬头表情立马换成了陪笑。 哎呀，老大呀，今天什么风啊，竟然把您给吹来了，有什么指示您说一声就是了，何必还亲自造访啊。 我给你们发了信息，你们没回。 两人闻言有点心虚，刚才他们正在团战，看见有信息发过来，忙不迭就刷上去，心里还骂了一声碍事，根本连内容都没有看。 下次再这样，我就开号上去，杀到你们废号不玩。 是。 这个威胁太狠了。两个人蔫头耷脑的跟着龙身去了会议室。何玉本来还以为是一个一般性会议，到了才发现一组三组都有人列席，除去去日本的宋志存之外，吴炳添也在。局内现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主管任何具体事务的蒋局长不在，就说明这个会是有正事的。何玉跟看潮生相视一眼，赶紧坐直了。等众人差不多到齐，吴炳添没有多说废话，开门见山就道： 接下来的谈话，我希望诸位严格遵守保密原则，该事件涉密级别为机密。 此话既出，众人神情都变得严肃起来。 相信对于前情大家已经有所了解，先是在长白山，而后又在银川，我们接连发现了两块石碑，根据各方考据与验证，石碑的历史很可能追溯到秦汉，甚至是商周以前。而石碑上的符箓虽然目前还未能完全破解，但初步认定内容应该是与镇魔有关，也就是说已经出土的两块石碑可能是一个镇魔符阵的其中一部分。目前的情况是，有一波境外人士很可能从别的渠道比我们获取了更多的与石碑有关的信息，他们的目标很可能是破坏石碑。长白山的石碑已经损毁严重，即使修复也不可能跟原来的一样。不过万幸的是，龙局与宋局刚刚带人在银川阻止了一场阴谋，及时挽回了损失，保住了另一块石碑。上次龙局他们在内蒙西北发现一处壁画，上面刻有与石碑相近的符文，当时没头没脑，只能暂时搁置。后来与银川事件联系起来，才知道那些壁画很可能就是石碑的线索之一。从长白山到银川跨地数千公里，由此可以预见，这个符阵肯定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庞大。现在我们希望能从这两地里的发现得到启示，从而找到更多的石碑，而不是被动地等日本人那边先下手，我们再去收拾局面。 这番话也是老生常谈了，局里这段时间没少为这件事开过会，何玉跟看潮生后来去了云南没有参与，但一听这个调子就忍不住偷偷打了个哈欠。 然后他们就听见龙身道： 我们暂定江湖镇划为八个区域，假设长白山的石碑代表东北，西夏王陵附近的石碑就意味着西北，那么在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这六个地方都要展开秘密搜查。现在东南方向暂定为普陀山一带，南面暂定为南越王墓附近，由何玉跟看潮生负责，北面暂定为香山与十三陵附近，由一组荣生负责。西南方向目前有两个，一个暂定为广汉一带，由三组丁兰负责，另一个则是西安至咸阳一带，也可延伸至渭南，由一组张衡负责。还有最后一个东面暂定为紫金山秦淮河一带，我会将余不悔调回来，由他负责。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